王菲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歌，这首歌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。感谢你每天能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听完了王菲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陈奕迅。这两位呢私交不错，而且曾经合唱过一首因为爱情。更大的理解他们之间的情感的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就是这两位是同一个经纪人。当年王菲是因为遇到了陈佳音，把她带上了天后的位置。陈佳音甚至在很多年之后说，王菲大了而我老了。带着王菲有萌小卒的今天，万人之上的天后，时至今日，陈佳音连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一并带上在娱乐圈来发展。陈佳音和王菲一起经历过无数个春夏秋冬，无论何时王菲都可以作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人物。哪怕是她在2016年去年年底的时候暂别娱乐圈6年之后再开的一场演唱会，有完整的贯穿了2016年整年的娱乐圈的头条新闻。从年初的一次要开到年中的确定要开的发布会，再到筹备，再到年末的演唱会的直播，制造了比跨年更热的全程的话题。如果我们执意王菲来讲，陈佳音似乎这个格局有点小，她是经纪人圈子里面特别响当当的人物，她一生只带过三个艺人，陈百强、王菲和陈奕迅，同时同期只肯带一个艺人，并且全身心地扑到这个艺人的身上，他的艺人都叫他阿妈，而窦靖童就叫他阿婆。甚至回香港的暑假，窦靖童都会跟着这位阿婆一起过。陈佳音自己曾经说，他把艺人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，很自然地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。因为投入的真实情感，这加上他的眼光以及精准的专业能力，所以也成就了这几位华语流行音乐的天王天后吧。据说陈奕迅见陈佳音比他的亲妈还要多，就算现在已经换了经纪人，还是常常会跑到他家去，瘫在陈佳音的沙发上找他来聊聊天，很多的决定和想法都会跟他分享。说了这么多，接下来我们就听同一个经纪人旗下的另外一位传奇人物，他的名字是陈奕迅。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歌叫做《圣诞节》。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，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，思念的忘记，霓虹扫过喧哗的街，把快乐赶得好远。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，只能独自庆祝，尽量喝醉。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，寂寞他陪我过夜。Merry, Merry Christmas,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,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们打了死结。Lonely, Lonely Christmas, Merry, Merry Christmas,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，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。的恋人最怕过节，只能独自庆祝，尽量喝醉。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，寂寞他陪我过夜。 Merry, Merry Christmas,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,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们打了死结。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, Merry, Merry Christmas,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，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。

家，回家，马上来我的身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顺子，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的关注。说到顺子，包括像丁薇、朱桦这些曾经都位居过一线的女歌手，这些年呢获得了一个新的封号，叫做评审专业户。这样的一个现象大概从侧面也说明，其实在2010年以后歌坛的发展是比较惨淡的，所以即便是像顺子这样的厉害的、有唱功的、有实力的好歌手，他们连发唱片的机会都已经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少。而听完了顺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孙燕姿。孙燕姿呢是出现的几率是越来越少哈，在2000年左右，她曾经是华语歌坛最黄金的造星年代，那年周杰伦、戴佩妮、范玮琪包括孙燕姿等新人一同入围了金曲奖。台湾的媒体将孙燕姿、蔡依林、萧亚轩和周蕙打包，曾经也称作四小天后。不过后来这其中的周蕙复出后消失，消失后又复出，萧亚轩从华纳回到了金牌大风，最后又投奔到了蔡依林金牌经纪人的旗下。而后来蔡丽莹也好，还有包括萧亚轩也好，他们也算是一路跌跌撞撞，只有孙燕姿似乎有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步调。她想唱歌的时候就好好的唱，她想要休息回家结婚生子就很坦然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燕姿《我要的幸福》。 为爱情付出，为 知道